初记。世界这样期待你看远地，特别有趣味。动脑筋多思考，由观众掌心智，同在竞争进步了不起。 冇错啦，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系答二嘅时间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唔知道咧你嘅好多年之前嘅下昼四点半钟系咪咧都准时咧扭开呢一个嘅电视机度睇呢一套嘅《430穿梭记》咧？当然啦，好多朋友仔话咧，即系呢啲卡通片咧就可以暴露咗你嗰、那个年龄嘅秘密。你睇咩卡通片，但系就知道你大概系几多岁啦，系嘛？早晨，早晨啊！咁近排咧就睇咗电视台嘅一套嘅电视剧啦，啊谂起咧就好多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嘅一啲嘅歌曲咧。就别系一啲嘅儿歌啦，或者系一啲嘅卡通片啦，真系咧令到大家咧都好回味，同埋再三回味嘅。咁啊，当然啦，430穿梭机咧，亦都系当年一个好得，即系好多小朋友好中意嘅呢一个嘅儿童节目啦。讲起啦，儿童节目即系除咗430穿梭机，可能早期啲咧就有呢个跳飞机啦。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有新年哥哥咧。呢、这、一个嘅前奏你又记唔记得呢？剛才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嘅出现，哎，我好鍾意将佢哋一起搭妈出嘅。佢就係妹姐梅艳芳啊。 咁 IQ 清得上十八至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乱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在个脑海里面勾起一些的画面呢，即是这个的侧卷千平，尤其是当他见到山吹老师的时候，突然间由一个很肥的大肥佬变成一个很英俊很瘦的这个的英俊男士的。当然啦，一定是不少得的就有这个侧卷小云啦，还有这个小吉啵哔啵哔啵，是吧？即是这些童年的回忆又翻翻晒嚟。好啦，咁啊，讲起童年回忆，呢、这个会唔会都系你嘅年代嘅童年回忆咧？ 活泼天真，不愿变，献出心中温暖，良善趣怪，惹人爱，成朝走到晚，我不倦。面上着扮一点点真真得意，圆圆鼻最有趣，扁得啱线，伴奏唱歌。乖惹人爱，朝走到晚。 事实上呢一套嘅漫画呢一套嘅卡通片呢佩佩系未睇过嘅佩佩只系睇过书呢个漫画嘅啫。咁当然啦喺大个咗之后呢就揾返即系当年嘅卡通片呢就曾经都睇过啦。但系始终呢都觉得呢系漫画书好睇啲嘅。因为呢可能真系陪住成长。我仲记得我嗰套嘅漫画书呢由细个到而家仍然 keep 住嘅。嗰套漫画书都有好多年噶啦，咁啊当然啦，曾经亦都借过俾朋友睇，但系借翻翻嚟咧就烂晒嘅，所以咧我已经决定唔再借嗰套嘅漫画书俾人睇噶啦。刚刚为你带嚟咧有陆嘉敏主唱嘅《小甜甜》，嗯，系咪你嘅童年回忆咧？我知道好多女孩子咧都好中意呢一个嘅故事嘅，咁啊其中一个就系佩佩啦，佩佩真系好中意《小甜甜》呢一个嘅漫画啦，呢一个嘅卡通片嘅。好啦，咁啊，讲下今日嘅日子先。今日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7号，星期四嘅早上啦噃。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年25噶啦。啊，室外温咧19度啊，相对湿度86%啊。今朝早咧为你拣嚟好多一连串嘅呢个卡通片嘅歌曲。嗱，讲起卡通片咧。唔知道你系用喺咩时间睇嘅咧？细个嘅时候，佩佩屋企咧以前咧就系一间山寨厂嚟嘅。咁於是乎咧，其實平日嘅晏晝咧，好難得有機會睇電視，因為咧基本上都係啲工人喺度開緊工啦，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可以睇到電視。咁啊，星期日朝頭早咧，我就會趴起身咧，就係睇電視，7点就起身噶啦，因為咧當時就冇人開工啦，咁啊個電視機我就可以獨霸啦。講起即係當年我好中意、好中意，亦都好深印象嘅一套嘅卡通片咧，就係呢一套啦。星仔走天涯啊，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其实到而家我唱呢首歌嘅时候，我都觉得个心系要戚住戚住咁样噶。 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风雪。 好啦，刚刚为你带来的这一套的卡通片就叫做《星仔走天涯》。嗯，仲有没有印象呢？基本上我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呢都只是有这一首歌的印象在个印象的脑海里面。好啦，那么讲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会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是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的。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6%。中国人的智慧真是厉害。讲紧大家讲冬至的时候是冻的话呢，过年呢就会暖。咁我记得呢啱啱过去的冬至呢就是暖的。所以农历新年就是冻啦。 释话费事。去恶魔不许污染此地，境界塔斯他不敢太卑鄙，维持治安永打不死，将魔党尽扫除，尽力追尽力追尽力保护大地，神奇无敌世人知。 成个打火机咁样嘅呢一个嘅黄金战士啊，我哋有胡慧康嘅歌声啊。 星空里万物在转，历亿万年，星飞个愿望实现，力量尽一个活神仙。 啲女仔都好靓好靓嘅，同埋通常咧都系即系只眼好大啦，咁啊高高嘅鼻子啦，有一个好细嘅樱桃小嘴啦。当然啦，佢哋嘅衫咧都真系好性感下嘅，通常都系条裙好短，跟住着对长 boot 咁样嘅，好似仿佛咧美女嘅形象就系咁样嘅。咁啊，刚刚带嚟咧就有呢个大韵慧主唱嘅《我系小纪念》啊。哇！跟住呢一套卡通片，相信都影响好多朋友啊！我知道而家好多好大个嘅朋友仔咧，都仍然好中意啊！ 我要再一次俾全宇宙都知道，西人系最优秀嘅民族。 睇住嚟啦！我系绝对唔会放过你嘅。 钟，你哋冇机会打赢我。二班人正系蠢材， 你睇住嚟啦！ 咪好有回忆咧！呢一套咧，当然大家好熟悉嘅《龙珠》，我哋又主唱嘅咧，就有呢个张崇基加上张崇德嘅。当然啦，呢一个嘅孙悟空同呢一个龟仙人等等呢啲角色咧，相信咧都仍然而家系好多朋友仔咧好中意嘅一个嘅卡通人物嘅。我知道好多男仔咧仲仍然储紧呢啲 figure 嘅。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次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喺度听卡通片歌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在0至 0.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聯儲局議息聲明表示，將於3月初結束買債，很快就會適當地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聲明說，由於通脹率遠高於 2%， 加上勞動力市場強勁，預計將很快適當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範圍。聲明又指，委員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決定。俄羅斯、烏克蘭、法國和德國官員在巴黎舉行會談，爭取緩和烏克蘭局勢引發的危機。俄方烏克蘭問題代表普京的總統辦公廳副主任科扎克表示，會談歷時8小時，形容近乎零進展。他表示，與會各方同意有需要監察烏克蘭東部的停火問題，但仍有很多問題未解決。各方同意兩星期後在柏林再開會，希望能夠縮窄分歧，嘗試解決其他分歧。柏林的會議將由各國外長及政治顧問出席，在解決所有有關烏克蘭和平協議的法律問題之後，有可能召開領導人峰會。科扎克表示，西方呼籲俄羅斯在自己領土停止部隊行動來緩和局勢是毫無意義。他反指西方在俄羅斯邊境附近進行軍事演習，這個與烏克蘭安全無關，希望烏克蘭廢除允許外國在其領土進行軍事演習的法律。英国首相约翰逊到国会下议院，就首相府发生怀疑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接受议员质询。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表示，根据大臣守则，假如大臣故意误导国会，必须要辞职。质问约翰逊是否理解有关守则亦都适用于他。约翰逊回应时话，当然知道，但表示自己不能够评论正在进行的调查。他说目前专注于疫后复苏和就业，听日会有新政策公布。英国传媒早前报道，政府针对事件的内部调查报告最快可能在当地星期三公布。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怀疑虐儿事件，社会福利处发言人重申事件完全不可接受。社署表示已经收到保护儿童会所委托独立检讨委员会的报告，初步审阅之后认为报告提出的管治改革方向和服务改善建议可以接受，但前提是保护儿童会必须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内部管治和监察制度，确保各项改善善建议切实有效执行，以重建公众的信心。社署会密切监察实施建议后的成效，以保障儿童福祉。署方又说，社署的监管机制亦有可改善的空间，将以风险为本，加强巡查监察的深度和广度。社署会要求所有幼儿住宿服务单位安装闭路电视系统，以便加强监察。如果有个别服务单位需要财政支援，社署会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4168点，下跌12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报4349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14.6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8，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39美元，卖出1817.3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会唔会你因为当年呢一套嘅电视剧呢爱上咗足球呢？相信呢我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呢一套嘅卡通片呢，我觉得佢哋真係好神奇。踢一球波呢可以踢一集。一球喎，唔係讲緊一场波喎。咁淨係讲緊由即係可能对面场踢个波过去对即係、就是、对方个龙门。即係淨係咁样呢、這个过程里面呢都可以搞一集嘅。咁当然啦，里面亦都有好多个角色大家都好熟悉啦，就好似有大智慧啦、林元山啦咁样等等呢啲角色。真係好经典嘅一套嘅足球嘅呢一套嘅卡通片啊，足球小将。主唱呢有张伟健，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㗎啦。嗱，有男仔好经典嘅卡通片，呢一套都系其中一套女仔嘅卡通片，都好经典啊！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无论冇我的剑，射到爱魔星际飞箭。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与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着心弦，身体透光圈，头上两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少女一变，射到爱魔刀奇一变。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天与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着心弦。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衰鬼计多端，但你少女一变，邪道爱魔刀奇一变。 美少女战士，我哋有都系同样系美女嘅组合啊，有呢一个周慧敏、黄兴平加上汤宝如合唱嘅，都系我头先讲啦，即系都系长长嘅头发啦，只眼睛好大啦，然之后着条好短嘅裙啦，同埋一对好长嘅 boot， 呢个仿佛咧就系呢一个嘅漫画里边咧啲女孩子，靓嘅女孩子咧。嘅一个嘅模式嚟嘅，咁讲紧呢啲模式，其实而家讲紧啊前排咧同个女喺屋企睇呢一个啲 K-pop 咧，即系韩国嗰啲嘅组合，啲女子组合咧，其实都系一样。而家佢哋全部嘅装扮咧都系长头发啦，条裙好短啦，然之后咧又系着对长 boot 啊，好似仿佛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美少女嘅一个形象嚟嘅。跟住呢一套卡通片呢，相信都係好多好多朋友仔好疯狂鍾意嘅。圣斗士星矢啊。 天际星星我数不清。双子星天蝎与水瓶。云后面还藏着白羊金牛宫女有天平。星有多少那数得。心中充满。 对天地，捐是亦披起战衣，无惧是这斗士。 我哋有谭耀文嘅歌声啊，星斗士星矢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喺五点四十五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咧气温系会显著下降，下周初咧早上系寒冷嘅，咁啊，农历新年假期咧仍然系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7%嘅，咁啊记住咯噃，咁嚟紧咧就会转冷啦。咁啊当然讲紧冷咧，都系我都觉得同以前真系争好远。我依稀仲记得以前喺过年嘅时间有试过真系几度啦，两度啊、三度啊、四度啊等等呢啲咁嘅天气，而家都好似我记得近年最低都好似试过6度嘅啫。咁所以都唔系话好冻。咁啊，讲起冻咧，就即系前两日即系啱啱而家呢段时间就喺度大扫除紧啦，唔知道你系咪同佩佩一样？咁啊，执咗啲厚嘅衫出嚟啊，就喺度谂，究竟今年有冇得着咧？跟住就听到天文台话，嚟紧会转冻，咁都仲有机会着下一啲厚啲嘅衫。如果唔系咧，你真系冇机会，冇机会可以着到呢啲厚嘅衫啊！嗱，讲起卡通片咧，有啲卡通片咧，我觉得未必系俾小朋友睇，有啲系俾大人睇嘅。嗱，呢套都系其中一套俾大人睇嘅卡通片啊。 通街去找美丽女子，乱碰钉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大志，难逢数次乱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我写首相恋的故事，通街去找美丽女子，乱碰钉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没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大志，难逢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狂子。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事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情只会又流鼻血，即使没筷子，改口食快多士，陪孟婆打打 game 杯睇电视。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大志，

肤科专科黎奕桥医生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噶噃。咁如果都系主妇，或者你系进行大扫除，或者你唔系主妇，但系你只手都有遇到呢啲问题嘅朋友仔，就要特别留意啦。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套呢一个嘅卡通咧都送咗俾大家。呢一套卡通咧。如果你话俾人听系叫哆啦 A 梦咧，就知道你系后生啲嘅。如果话俾你听佢叫做叮当咧，咁就知道你乜嘢年纪啦。冇错啦。咁今日拣嚟嘅咧系一个新啲嘅版本，就系、是、叫做哆啦 A 梦嘅版本啦。即系呢套卡通片好得意啊！真系由3岁到80岁，我谂好多朋友都识啊，因为真系横跨咗好多年啦。哆啦 A 梦，我哋有陈慧琳嘅歌声。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白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半人飞舞，云外看。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上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时光机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白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随意门啊。多喜爱，谁都知我真喜爱。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呢个星期四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当然除咗佩佩之外咧，仲有我身边嘅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黎医生早晨。 系、hey, 各位早晨， 系啦，黎医生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年25啦，咁啊，当然啊，好多朋友仔咧就好中意执拾下屋企啊，或者将呢一啲嘅平时都冇乜机会清洁嘅地方咧，就系要清洁一番嘅。讲起一清洁咧，就梗系咧就有好多呢一个嘅化学用品咧就会出现啦，即系可能漂白水啊，又可能咧有一啲嘅顽固啲嘅污渍，要用一啲嘅去。结嘅一啲嘅用品啦，咁但系呢啲咁嘅用品咧，往往对我哋嘅皮肤咧就好伤噶噃。咁究竟如果作为一个主妇，应该点样做可以保护下自己嘅手，又可以靓靓咁样过新年，但系然之后咧又可以令到屋企立立令咧？ 都明白啦，因为近年尾一定要大扫除噶啦。咁咧，我哋都睇到好多病人会同我哋讲有主妇手呢个问题啦。 系。 咁其實咧，主婦手咧，即係我哋講嘅接觸性皮炎。咁、好似頭先阿佩佩講啦，成日都接觸到一啲例如清潔劑啊、漂白水啊，或者譬如話近排我哋要清潔雙手要用好多酒精啊，咁咧成日都會傷到我哋嘅手啊、手板啊、手指啊呢啲地方。咁就好多病人咧都會嚟我哋睇嗰陣時，會係話啲手好痕啊、甩皮啊、乾啊。龟裂啊，甚至乎咧，有时发作嗰阵时咧，会出埋好多小水点啊，小水泡喺个手指头添噶，咁样好多时我哋都会叫啲病人咧，一定要好好保护双手，因为咧都明白，如果接触到呢啲咁嘅化学物品咧，都一定会长年累月一路会拉烂咗啲皮肤，都会继续令皮肤继续差落去噶。 老实讲啦，我都系一个主妇啦，咁但系你话最好保护，梗系戴手套去做啦。老实讲。我去洗碗咧，我都唔中意戴手套嘅，因为都唔知佢干净定唔干净。 明白嘅。 咁但系咁好两难嘅、啊，黎医生。 都明白嘅，因为我都听好多病人讲话，戴咗手套咁你隔住咗嘛，咁你好多嘢做嘢又唔系咁方便咁。咁但系咧，如果真系我哋见好多病人真系长年累掂呢啲咁嘅化学物质咧，真系会令到双手会烂啊裂啊，甚至乎最严重啲例子咧。有时伤口有细菌入菌添噶，咁变咗咧冇办法啦。咁我哋有阵时真系要建议尽量要避开刺激性嘢，同埋要戴手套咯。咁当然，我哋有时冇办法避免之余咧，咁就例如做完呢啲家务之后，就尽快要清洁双手啊，同埋真系即刻搽翻好多润肤嘅用品啦。咁如果真系只手已经去到发炎嘅阶段啊，真系要治理啊，要消炎先得噶。 咁啊，讲紧啦，真系冇办法啦，只手咧就已经有呢个主妇手嘅情况出现啦。咁点样医咧？系咪真系大家都讲啦，皮肤药啊，咁梗系类固醇啦，系咪净系得呢样嘢咧？ 嗱，如果真系发作得好紧要嗰阵时候，譬如话我头先讲，佢已经出晒水泡啦，痕到不得了啦，咁有时我哋逼住咧都要用一个好短时间嘅类固醇药膏，咁啊搽喺皮肤患处咁样啦。如果真系有埋细菌感染咧，有时真系要配合埋一啲抗生素治疗先得嘅。咁啊，润肤啊好紧要啦。顺带一提啦，头先譬如话戴手套嗰度啦，其实咧戴得最好嘅方法咧，仲要戴两对添啊，仲唔系净系戴一对？系啊，因为咧有啲病人譬如话佢洗碗，佢戴一对胶手套。咁又好得意喎，有啲病人會對嗰啲膠手套 敏感嘅， 會有敏感嘅，係啊。咁如果你話戴得最好咧，係要喺裏邊首先戴一對純棉 100% cotton 嘅手套，再喺出邊笠多對膠手套，咁先為之戴得最好嘅。 哇，係咁真係要做起嘢上嚟就覺得好唔方便噃。 都明白嘅，有时我哋都会建议，即系冇办法地咧，就尽量即系少湿水啊，尽量少掂啲刺激物品啦、啊。甚至乎咧，有时譬如话唔好讲清洁啦，有时洗完手之后咧，都尽量抹翻干啲手指、手板同埋手指罅嘅地方，跟住就即刻搽翻润肤膏，好好保护双手，这个先紧要嘅。 好啦，咁你讲紧咧，即系搽润肤膏呢一样嘢啦。当然啦，大家有主妇手。 真系好唔想噶嘛。你知啦，只手咧都可以暴露咗你年龄嘅秘密噶嘛，同埋俾人拖落去嘅时候鞋湿湿都唔好。咁点样拣呢个润手霜咧？嗱，又坊间亦都有好多润手霜嘅。咁究竟我系咪真系要买润手霜先可以润手咧？定系喂我屋企咧，其实用完嗰啲面霜啊，觉得唔啱用啦，咁我又可以攞嚟润手咧？或者我搽晒全身啲 lotion 攞嚟搽手，咁又得唔得嘅咧？ 其实呢坊间有好多润手霜啦。咁不过要记住一样嘢喎，因为如果已经有主妇手即係手部皮肤有发炎啦，尽量我哋会润啲呢係冇香味嘅，冇刺激性物料嘅。因为我哋知道呢好多润肤膏润手霜呢都有好多香味添加剂，例如好多花香啊、有好多好似化妆品成分嘅嘢啊，咁吸引人哋去买㗎嘛。咁呢如果真係发炎呢，真係要用啲冇香味低敏嘅嘢。如果係润手霜方面呢，如果隻手亦都好鞋啊、譬如话头先佩佩讲有厚咗啊咁样，我哋可以考虑呢就用啲润肤膏喺里面有啲尿素，英文叫 urea 嘅成分嘅润手霜。咁呢佢又润肤之余呢亦都可以去除皮肤嘅厚咗嘅角质层㗎。 咦，咁但係可唔可以长期搽㗎呢？ 都冇问题嘅，因为呢啲润手霜呢，例如一啲有尿素嘅润手霜呢，佢又唔係话有咩特别药性嘅成分啊，或者有类固醇成分啊，咁变咗呢可以当係一般日常保养润肤都冇问题嘅。 咁又即係搽润手霜有冇话早晚搽一次啊，定係其实我记得我就可以搽㗎呢？ 其实真係越多次数越好，特别我头先讲咗啦，例如冬天咁乾嘅天气，仲有譬如话近排我哋要勤洗手㗎啦。咁其实我真係想譬如病人每一次洗完手啦，隻手根本已经觉得係乾啊、甩皮啊、龟裂嘅时候呢，就即刻即係密密次数咁样搽润手霜，咁呢个最紧要啦。 我亦都见到坊间呢有啲人朋友仔呢话可以护理双手嘅时候呢，可以搽厚厚嘅润肤膏，然之后呢就戴对手袜，然之后呢焗一焗佢，等啲润手霜呢可以即係深入到皮肤嘅底层、然之后呢就可以令到隻手靓靓，咁样系咪会更加好呢？ 其实呢样嘢呢就是我哋可能之前几集都讲过话有个皮肤湿疹有啲湿敷嘅办法。咁、基本上呢都系搽完润肤可以护住佢封住佢，等佢成一个长嘅时间啲润肤膏渗入皮肤里面去滋润返皮肤都唔系唔得嘅。不过呢要顺带一提，如果系有啲病人呢譬如话佢手发炎得好劲嘅时候呢、又出晒水呀、又痕。 咁就唔好搞佢咁多嘢啦。 再握住佢多啲，反而反效果嘅噃，小心啊各位。 系嘅，反而即系如果你冇事冇干，你想隻手靓靓咧，咁样做系 OK 嘅，系咪？ 都 OK 嘅。 系啦，咁嗱，讲紧手咧，即系除咗纹啊，同埋鞋呢个有好大嘅即系困扰之外咧，咁可能有啲女士咧觉得出手汗咧，都会令到佢好尴尬嘅。咁有冇啲方法又可以帮到手咁样咧？ 手汗呢样嘢呢，因为好多时有啲遗传因素喺里面嘅。有啲病人会譬如话日常交往啊，同人握手啊，好多时都遇到好多呢啲问题。 尴尬。 因为呢其实系一啲身体里面有啲神经线神经系统嘅问题，而导致手汗啊，甚至乎有啲病人连脚板啊脚汗啊都会特别出得多㗎。咁样呢啲情况呢就都明有尴尬嘅。处理办法就有时我哋可以搽返啲止汗剂啦，又或者有时可以打啲肉按菌嘅治疗，甚至乎呢如果真係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呢，有啲病人甚至可以做手术，是可以切断嗰个交感神经呢，令到嗰个出手汗嘅严重程度系大大减少㗎。咁当然要睇低个病嘅严重程度而决定用乜嘢治疗方法啦。 咁但係如果一般即係情况下抹走佢先同人握手，咁又 O 唔 OK 呢？即係我唔理佢又得唔得呢？ 係好啲啦，大家都容易接受啲啦咁样。不过你话抹走佢，其实佢都会继续出返㗎嘛。咁我哋第一步可能都会试一试用啲止汗剂先。咁如果唔得呢，我哋再加上头先，譬如针剂治疗啊，甚至乎手术、外科手术治疗咁样啦。 咁即係简单啲讲呢，就即係最紧要都係要先睇咗呢一个嘅皮肤科医生先啦。 冇错冇错。 係咁最紧要呢就係唔好自己乱咁查嘢，咁或者唔好自己乱咁用自己嘅方法去处理。咁当然啦，你话如果想手部美容靓啲嘅话呢，咁好似黎医生所讲啦， 查多啲嘢，自然就会靓啲啦，系咪咁讲？ 冇错啦。 好啦，咁今日咧就唔该晒黎医生啦。咁今日年廿五啦，喺呢一度咧就预祝啊黎医生咧嚟年咧都系呢一个身体健康啦，日日咧都系精神饱满嘅。 系，多谢，都预祝大家各位听众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好，咁我哋虎年再见，拜拜。 好，拜拜。 我仲记得咧，寻日下昼咧，同个女咧喺屋企咧睇电视嘅时候咧，就系睇紧呢一套卡通噶，就系呢一个嘅小丸子嘅卡通啊，咁啊带嚟咧就有欧善怡主唱嘅《问题天天都多》啊。嗱，今日咧就同大家重温咗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卡通片嘅主题歌曲啦。咁啊，当然啦，有好多嘅卡通人物咧都会影响住大家嘅成长啦，亦都好多就算好大个都好啦，对于呢一啲卡通人物仍然是很爱护的，就好像前一排前我想几年前，大家会不会都揸住个手机周围去捉这个精灵呢？今天在结束之前送上这一套的宠物小精灵的卡通片的主题曲，我们有陈浩文主唱，有这一首数数小精灵啊。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到，一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